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这眼看着中秋就要到来了，很多朋友又迎来了几天的小假期，可能心中呢也开始跃跃欲试了，利用这几天假期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到处去玩一玩。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旅行达人，为大家好好的计划一下，尤其是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三天的小假期您去哪儿玩比较有意思，或者说有哪些景点相对可能之前您没怎么去过，但是惊喜很多啊。我们今天在线上跟大家一块聊天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旅行达人张波。波哥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波哥，那个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中秋的这个旅游了？ 不只是准备中秋了，因为中秋过去是国庆了嘛。 对对对，中秋， 而且 您说， 而且中秋已经距离我们很近很近很近了。 这时候再计划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您的意思？ 怎么说吧，就是说有一个现象啊，我得给大家先说一下。因为近期可能是就是有很多朋友也咨询到我这边来了，问到说是那个北京周边的民宿，那基本上目前这种情况下，大家想要订到民宿可能有一些困难。就是说尤其是在假期这几天啊，就是说平时应该问题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个中秋假期这三天的假期的时候，可能说是大家要订到的话，几乎是确实是有很大的困难。 皮你也不好使。 那不是提我根本不好使， 提你就没好使过是吧？ 不是，这个是绝对不能好使，对吧？为什么呀？因为人家们早在八月下旬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八月，就是说是大概是暑期啊，大家基本上都学生马上就要开学，然后呢，其实好多人因为当时那段时间大家都出不去，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就待着，说是干脆就首先等到中秋节吧。所以说他们早早的就把这个中秋节的计划就做好了。所以说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就是有很多朋友和我让我帮忙找民宿，我说是确实是很困难。就是不好找，但是说不代表不好找，不代表说是我们就没有去这个去选择去到京郊去玩的一些目的地，或者到我们这个就是京津冀这个范围之内，还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波哥，咱们那就因为三天的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哈，大家其实可以充分的利用一下。虽然你说民宿不好订，但是有很多景点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玩一玩的哈。波哥，这三天您推荐大家怎么安排？ 我的一个意见是，大家尽可能的往一些这个小众的目的地走一些。就是可能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比如说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是像在这个古北水镇，对吧，那一定是人比较多。除了就是我们就是北京本地的这些，就是在一直在这边上班和工作这些朋友，那除此之外的话，可能还有很多一些这个其他省市的一些游客，对吧，可能也会奔着比如像这个古北水镇这样的景区，就是附近的，比如我们从辽宁的，对吧，承德的，那他很有可能到这个古北水镇来。所以说是这个古北水镇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个量肯定是会很大。而你就比如说是像我们在平谷的石林峡这样的景区，它可能会这个人也比较多。但是就是说在它附近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非小众的这个目的地。那我觉得说是就是今天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去转一转，至少说是不至于扎堆嘛。 波哥，那咱们按方向来说还是按什么说，您定个思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们先沿着北京的京郊 说完，然后比如天津我们就再罗列一些目的地，那河北在河北这个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再罗列几个目的地，我觉得是基本上就可以的。 好嘞，那咱们先说京郊。京郊您不是说那个现在连床位都没有了吗？大家三天到那儿住哪儿啊？首先您得给解决大家那个三天得有住的问题啊。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因为民宿的房间量是少量，就比如他可能一家民宿只有四间房，只有五间房，所以说他们被订完的这个可能性就是几乎是概率是非常大，一家几口人去了就把这个院儿给包了，所以说，但是说，在他附近还有很多的一些农家乐，那我觉得说这种的话，然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存量的，就是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吧，就是从现在开始预定的话，然后基本上是可以订到的这个就是农家乐。也非常不错，就是说因为现在的农家乐不比过去了，就是可能过去最早些那些年的时候，这个农家乐的这个条件设施啊，没有说是就是不是很好，对吧？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农家乐的这个设施也都能够达到一些快捷酒店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这个什么卫生间啊，什么就是各方面这个客房里面的这个所有的设施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因为前几天的时候还专门应该是沿着这个京郊我走了大概多半圈吧，所以说是基本上大体就是都看了一遍，然后我觉得他们条件设施都还可以的，所以说是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选择在北京周边的一些农家乐，然后去选择在景区附近的啊，景区附近的农家乐，然后你可以去做预定，然后经济还实惠嘛，对吧？然后说是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农家乐比用民宿就是相对来说更为方便一点的，就是说我觉得是这个做饭，不是不用做饭，然后农家乐它有很多的就是当地本土的特色菜，然后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拿出来你去吃，对吧？这样还省吃还省心还省力，对吧？然后你该玩玩该乐乐，所以说我觉得说是这种是农家乐的一个特质吧，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在咱们整个京郊来说的话，每一个方向在这个季节，因为毕竟是属于这个，应该也是说已经到了这个该到秋高气爽的时候了，所以说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温度。然后呢，各个目的地那现在都非常适合，都适合大家去出行，只不过说是大家可以挑选一些自己没有去过的，或者说相对来说人少一些的。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因为前几天我带了有几个朋友，去了趟这个平谷，其实平谷大家说起来的时候，就是说是有几个这个比较就是以往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景区，比如石林峡景区、大峡谷景区，还有包括这个大溶洞，还有包括青海湖，可能这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四个为主的景区，对吧？但是事实上来说，我觉得其实在它的附近还有一个叫天云山，对吧？天云山是因为是那之前的时候，因为大家对这个玻璃栈道，对吧，就是比较热衷的那一段时间，就特别特别的火爆啊。因为就是说天云山景区和这个石林峡景区它俩相差只有三四公里吧， 对 啊，然后距离非常非常的近，然后呢一个是有一个叫玻璃天眼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玻璃栈道特别特别的长的，那么这是两个景区的一个区别，其实同属于一片山啊，同属于一个山脉啊，这都是没问题的。那除此之外的话，这是从景区上来说，但是在他俩中间其实加了一个景区啊，不是加杂了一个，是加了一个景区，就是距离石林峡景区可能只有不到两公里吧，距离那个就是距离天云山景区不到两公里，中间这有一个叫湖洞水的， 这叫什么，博哥？ 湖洞水， 湖洞水， 江湖的湖，对，洞就是山洞的洞，对，就是 湖洞水，这还真没听过。 对，那湖洞水这个景区我是在前些年去过，就是给我的印象我觉得是比较清静啊，因为前些年我去的时候然后就感觉非常非常，可能是春季的原因哈，然后今年我就说是又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去了一趟，然后我去月时突然发现，就是说和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给我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个它的整个一个水系做的就是水系它整个就是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充沛吧， 对， 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那它的整个这个山的两侧的这个瀑布就特别的多，几乎每走上大概将近在几十米就能看到一个瀑布，然后从头开始走到尾儿， 然后你走下来之后，就是还不说它里边的娱乐项目，因为它也有什么漂流之类的项目，可能到了中秋节的时候，这个漂流项目估计就是说已经不太现实，大家再去，因为水特别凉， 冷啊， 对对对对对，就不太现实了。但是说仅此于看走走看看，然后去看看山，看看水，然后我觉得真的说是有时候，就是说我都能找见有点像贵州的感觉了。 嗯，啊，真的呀， 就是我。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是这样，因为之前我去的时候是中间就湖洞水嘛，它肯定是缺不了水的，它中间整个你就沿着整个一个栈道一直往前走，然后呢是整个是你的旁边就全是水， 嗯， 啊，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水也特别特别的清啊，就是碧绿碧绿的颜色。然后呢，这回我去的时候，我发现第一个是山上的瀑布往下的下水，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它的整个你沿着整个这一道走过去之后，然后就是包括它的水库里边，包括它整个这个就水库它整个大坝下边啊。 然后整个给你的一个印象，你就感觉到这个水系怎么这么丰富呢？如果说是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以为我们是在江南或者在南方的这种感觉，而且就是相对来说是人不是很多，它不会拥挤，再一个它的性价比特别高，很便宜的门票，但是说景色非常的好，这是推荐的其中之一个目的地，对吧？就是在平谷这边。 然后另外的一些的话，然后其实我更推荐就是大家在九月份的时候，然后可以到这个挂甲峪那个方向，还有玻璃台这个方向，因为它也就是有一些朋友喜欢去爬爬山嘛，对吧？因为这边的话它也有一些这个山，然后是大家可以去爬爬山的啊。然后就是虽然是不是特别知名的山，但是说有一点就是这边的话，就是一家，比如说你有一两家人，然后你几乎就可以包上它一栋小别墅。 哦，哎，这贵吗？波哥，包一个小别墅， 就是它是按照这个农家乐的这个标准来收费的标准。哦，就是其实是单租，但是最后合起来了， 是这意思。 它是因为它这个房呀，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这个房子这个别墅的这个最早先开始，它是以这个就是新农村的这个方式来建筑的。所以说它一栋房里边。 其实只有三四间房，四五间房，但是它整个这一个村子全部都是这种小别墅。而且贵吗，波哥，包一个小别墅？ 就是它是按照这个农家乐的这个标准来收费的标准。 哦， 就是其实是单租，但是最后合起来了，是这意思。它是因为它这个房呀，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这个房子这个别墅的这个最早先开始，它是以这个就是新农村的这个方式来建筑的。而且贵吗，波哥，包一个小别墅？就是它是按照这个农家乐的这个标准来收费的标准。而且贵吗，波哥，包一个小别墅？就是它是按照这个农家乐的这个标准来收费的标准。而且贵吗，波哥，包一个小别墅？就是它是按照这个农家乐的这个标准来收费的标准。而且贵吗，波哥，包一个小别墅？就是它是按照这个农家乐的这个标准来收费的标准。而且贵吗，波哥，包一个小别墅？就是它是按照这个 说你从湖洞水然后直接沿着这个山路往后去走，走到这个挂甲峪这边的话， 嗯， 整个沿途的风景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啊，而且就是说相对来说是不会堵车的哈， 嗯， 虽然它属于国道吧，或者是县乡道之类的， 嗯， 啊，那它基本上说是就是堵车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 嗯， 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然后我们是做一个推荐， 嗯 啊，就是在平谷这个方向我们会选择走这边， 嗯，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金海湖，为什么我还要再提一下这个金海湖呢？ 嗯， 第一个是金海湖它本身的面积也是比较大。可能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大家是奔着去吃金海湖的吃鱼嘛， 嗯 啊，因为到这个秋季之后呢，肯定说大家说是一个选择，就是说吃这个金海湖的鱼或者是密云水库的鱼， 对，水库鱼 啊，对，就是说可能会选择它这一方面。但是说是金海湖的游览，它不，因为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只是局限于说是我们在金海湖的这个前面去划划船， 嗯 啊，不管是脚踏船也罢，不管是它这个什么游艇也罢哈，不是，因为它本身是有游艇的哈， 嗯， 然后就是不管是这一块吧，就可能大家是大部分会只是玩了这个前面这一部分， 嗯， 其实金海湖它的内湖非常非常的好玩， 嗯， 一是它的内湖里边是有一个马岛养马，就是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明马在里边， 嗯 啊，就是大家可以说，比如你带着孩子对吧，然后到那个岛上去，然后说那个岛上来，然后有很多这个 就是国际明码啊，都不只是我们说国内的一些明码 哦 啊，在这个地方，然后说是去养的， 嗯 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就给它命名叫养马岛， 嗯 啊，然后这是在它内湖方向，因为我们在外湖，在大坝这边的话是根本看不到里边的， 嗯 啊，所以说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坐一个船直接到内湖去做游览， 嗯 啊，再一个除此之外的话，它上面还有一个巨齿牙，啊，巨齿牙没有任何强度，但是你能够整个去俯瞰整个这个一个金海湖的一个这个比较全面的这个湖景 啊， 所以说这是说我给大家做的是，就是说作为在这个金海湖这边的话，也给大家又插了这样一嘴。可能因为我前几年去的时候，他们有几个朋友他们先到的，然后他们我去的时候，然后他们已经把金海湖已经玩结束了。我说这么快吗？ 嗯， 然后我就是其实比他们就是晚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啊，然后他们就给玩完了。我说是你们去马岛了？他说没有，不知道。 嗯， 完了之后我说这个其实前面的话那就是一个划船，我们在公园里面也可以有嘛，我没必要，对吧？ 嗯、 但是说他至少说是在内湖方向，还是值得大家去，就是你可能坐船花个这个几十块钱吧，三四十块钱坐到内里边、还是有的看， 嗯， 对吧？啊，而除此之外的话，你像金海湖这边的话，它的什么各种这个。什么这个柴锅炖的鱼，因为平谷地区吧，它有一大特色就是这个 桃是不是？ 桃这个是我估计，但凡是在北京，大家都知道 平谷 大桃， 大桃 对，大桃之乡嘛啊，京东绿谷啊，然后呢，再有一个是，主要是说它的一些这个粘卷子是本地的一个特色， 嗯。 啊，就是什么，不管是鱼头的粘卷子，还是包括他用豆角的粘卷子， 嗯， 在这边的话，我是一定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吃一顿，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鱼就不用说了，这边的柴锅炖鱼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出名的， 嗯， 对吧？啊，当然水果的这个采摘吧，就是说大桃的季节可能几乎说是已经快到尾声了， 嗯， 啊，但是说它这边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核桃。 嗯 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嘛。 嗯， 所以说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做一些这一类型的一些采摘。 哦 啊， 哎，现在桃几乎没了吧？我觉得可能再过几天更没了。 就是说它有早的，有晚的， 是吗？ 早的肯定早都结束了啊、 哦。 然后呢，那个九堡的话，然后说是相对晚一些，但是说也已经大部分都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大家别抱太大希望了， 对 对， 因为确实是过时间。 希望可以有， 对 对吧？你要抱着摘桃的希望，这个是过去了。 对，我觉得是过去了。像波哥说，摘着核桃能行，是不是？ 对，不过有一点啊，这不是说给大家来卖产品的哈、啊，就是说他那边的这个大桃，他们当地都把这个桃做成那个罐头， 嗯， 啊。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罐头非常的好， 嗯， 啊，就是说是当地人本身去做的啊，就是你可以不用买，就是说到那儿你吃饭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点上一盘，它有个桃罐头。 哦，去那儿吃个桃罐头是吗，波哥？你的建议、 哎、 啊？ 你还真别说，就是说为什么我这样去讲这个事儿呢？ 啊， 就是说，至少十个人有八个人到九个人都会说非常非常的好吃。 真的吗？哎，我前两天去一个饭店吃饭，然后那个饭店有一道菜，就是类似这种叫什么什么仙桃，然后大家很好奇，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结果点上来以后发现，我那朋友就是必须他吃完以后他要点的嘛，我说别点了，他非要吃，点完了以后他吃了一口，他就说你必须得来一口，然后我一尝。就是桃罐头的味儿，感觉就是上了一整个的桃罐头，然后那个，然后我朋友说不能我一个人被坑，他给我吃的意思就是让我也被坑一下，但是确实好多年没有吃过桃罐头了。 对， 嗯， 就是说你是到了这个基地吃，首先第一点，我可以保证它的整个这个做工是绝对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嗯， 啊，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第二一点的话，它确实是很好吃的， 嗯 嗯。啊，这个是这个就是说，我只是给大家这么提这么一嘴啊， 可以 说你去了，你肯定能够看到。 对，因为好多人，你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几乎没吃过桃罐头了。我觉得和我和波哥这，波哥肯定比我还年纪稍微长一点啊。就像我们这个80后、70后，小时候 生病了才有桃罐头吃，等后来再长大了，物资丰富了，谁也就想不起来吃了，是吧？ 然后对桃罐头就没有了兴趣了。 对，而且现在你到超市里，你想买个桃罐头，我好像 方便 是吗？有吗？因为我这么多年没想过再买了，因为现在鲜桃咱还吃不过来了，谁吃桃罐头啊？ 哎，你还真别说，还真是，他们还真的是喜欢吃 啊！真的，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因为他在就在那个不需要到什么地方，因为他产桃的嘛啊， 嗯， 他只要是在有桃树的这个路边上，他们自己家都是自己家做的， 嗯， 啊，那种罐头， 嗯， 然后在路边上都有卖的， 嗯， 啊，很便宜， 哦， 啊，几块钱一瓶， 哦， 啊，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 就是特别甜，我记得就是，是吧？ 对。一是甜，第二个就是它没有是添的像我们过去那种，可能是什么以前放的什么各种其他的这个原料吧。 咱以前呢也没有，波哥，你以前对这个桃罐头的技术不了解。 我对桃罐头以前的话真不了解，但是到后来之后呢，因为我去过他们几个，就是说是自己做的那个加工的那个过程，然后我看了看，然后我觉得还真的是一个。还真的是不错，而且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它这种罐头放上两年都没有任何问题。 对，早就这样了。你看，这波哥，你对这方面技术还是有待提高啊！好多好多年前，人家的技术就已经达到，因为它一是又是真空的，二里头又是高糖，糖本身就防腐，然后那个里头已经高温都消过毒了。就不用加什么防腐剂，它也能保存很长时间。 对对对对， 咱们自己在家，好多人都现在都能弄个什么密封的那些东西都能做。 没错， 这东西已经没有什么高科技需要再加多少防腐剂，早就不需要了。不过确实大家可以尝一尝，我觉得如果现在小朋友没吃过，可以给他们补补课，是吧？ 这个是个编外话题啊。 对， 然后咱还是继续说咱这个京郊。对， 对，哎，波哥，咱上半段时间也差不多。咱们、 啊、这么快 就差不多了。哎，下半段咱们桃罐头主要聊了好长时间。哎，咱们下半段再跟大家那个接着聊。中秋这三天大家去哪玩，可能相对人少一点。波哥你也稍事休息，给手机充充电哈。咱们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啊。 嗯，好 嘞，波哥一会儿见。嗯， 一会儿见。 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爱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我独自渐行渐远，心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回望。我知道有一天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包括听听 FM 都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您还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就可以跟我们直播互动了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旅行达人张波，跟大家一块来说说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小假期，大家去哪儿还能玩的比较好。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大家分析了一下现在的形势啊，波哥也说了，好的民宿现在想临时订可能比较难了，但是呢民宿订不着，农家乐还是有的啊。波哥上半段的时候给大家说了一点点，咱们下半段把时间赶紧交给波哥，让他接着给大家介绍。波哥你好。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张波。 哎，咱们上半段说了一点儿，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主要耽误在桃罐头那儿了哈。那个关于桃罐头咱们就不说了啊，咱们接着说大家在那个中秋可以去的一些相对人少又能订到房的线路吧，博哥。 嗯，行。然后呢我就加快点速度啊，大家就是把这个目的地先说清楚。 嗯， 那也就是说桃罐头完了之后呢，然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呢，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到密云方向，啊，就是说我们连高速都不用上，直接沿着国道，然后直接就到了密云了。 嗯， 啊，密云的话可能是大家熟悉的地方，我就不再多提了。但是我要提一个，在密云水库的西线， 嗯， 啊，有两个目的地可以去。如果说是其中大家如果要是喜欢乡村生活的话，其实我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密云的石塘路村， 嗯， 啊，也是在密云水库旁边哈。 嗯， 虽然是说在密云水库旁边的话，就是说，但是说这边的这个民俗民风还非常非常的好。 嗯， 相对来说是可能在于说是对于过去来说，就过十年前来说，大家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站，有一个火车站是要停一站，叫石塘路站。 哦， 所以说这边是当时是特别的火爆。 嗯， 啊。但是现在是因为大家可能自驾的人比较偏多， 嗯， 可能直接沿着这个西线，哎，我直接就奔到黑龙潭景区了，或者我直接就奔到这个桃花，那个桃源仙谷景区了， 嗯， 那其实说是他这个村子了，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完全可以，如果说作为休闲度假的话，因为今年密云水库的水位非常的高啊， 嗯， 就是过去我们玩的杨树林里边， 嗯， 对吧？然后它的水位今年都已经上来了，都已经淹到大概是杨树林大概在一米多，密云水库的水位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安全，这是第一。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呢说我建议就是大家在这个村子里边，你还能够去找到一些这个比较有这个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 嗯， 因为前几天我也去了一下，然后看了是以前的这个比较有名的什么古城人家。 嗯， 对吧？他现在还有很多一些网红打卡的这种项目在这个房顶上哈， 嗯， 就是正好你可以站在这个房顶上，有一些什么玻璃天梯，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他休闲的这个场所里边，它包括一些喝茶的， 嗯， 然后你站他房顶上，然后正好看密云水库， 嗯， 啊，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再加上这边本身它有一个，就是说它的整个村子啊，并没有说像其他的一些这个新农村一样改造那么多。基本上保持原始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想要休闲一些，想要乡村生活体验的话，然后可以到这边，再加上这边的话，它晚上啊适合于就是说很多喜欢拍星星的， 嗯， 因为它是一个算是在我们北京周边算是星空摄影的一个基地， 嗯， 啊，就是对于很多朋友，如果是喜欢摄影的朋友来说，到这边去选择。因为它没有特别多的，因为旁边就是密云水库嘛，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光污染， 对 啊，所以说是非常适合于很多一些摄影的人喜欢拍，就是拍这个各种什么银河呀、星星啊这之类的，对吧？可以选择，因为毕竟到了这个秋季的话， 嗯， 对吧？相对来说雨水还比较偏少一些， 嗯， 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另外一个目的地在西线上，我要推荐一个是，就是沿着这条路，就是沿着这个密关路啊，密关路，然后一直往下到半道，然后有一个地方叫捧河湾。 嗯， 捧河湾的话，它虽然没有说是像清凉谷呀、就是什么这个黑龙潭桃源仙谷这么有名，但是说它这个地方来说还是比较悠闲。但是河边不能上河边去啊，因为这是毕竟是我们的饮用水源。 嗯，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你在这边的话，依然能够吃到正宗的这个密云水库鱼。 这是不用质疑。第二一点的话，这边的话整个这个它村子里面建筑很有特色，有一些什么皖南风格、安徽风格的 哦 这种建筑，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拍拍照， 嗯， 对吧？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它捧客湾本身是一个景区嘛，整个沿着河的，沿着河一直往后走，就可以走到说是它整个这个景区的一个正门。当然说是这个正门这边的话，然后现在也是核桃下来的时候，就大家吃那个带水王的那个核桃，还没有干的那种， 嗯，鲜核桃。 对对对对，鲜的核桃。 嗯， 然后这是捧客湾这个景区，然后我就给大家提到，然后沿着路一直往下走，就走到这个云梦仙境了。 嗯。 啊，云梦山这个景区吧，可能是对于很多朋友想要爬山的可以去爬爬，我就直接略过了。 嗯， 可能比较有名了已经，对吧？然后呢，再走到云梦仙境。云梦仙境比较好的是它有一个观景台， 嗯， 非常的好啊。然后说是大家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打一个卡，然后是到那观景台上，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北京的鸭绿江八大峡谷啊。 嗯， 对，啊，就是是这样一种感觉啊，还是很壮观的，值得一看。 嗯， 然后。从这边的话，然后从西线上，然后你不要再返回头往回走了，因为好多朋友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哎，我再出去之后是到了什么位置了。其实你从这边，然后直接到了云梦仙境，就到了怀柔的境内了， 啊， 也就是怀柔的111国道上， 嗯， 啊，那推荐大家去哪？到怀柔这条线上的话，然后就推荐大家去哪个方向了？就是说，第一个，大家可以去选择去走到白河湾这个方向；第二个方向的话，然后可以走这个，就是慕田峪方向的这个剑寇， 嗯， 啊，这边也是一个选择剑寇村啊，但是不建议大家去爬那个野长城哈。 对， 就是给大家这么一说，就不建议大家爬野长城，因为毕竟 没有防护，挺危险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这是说在这条线上相对来说比较，相对来说人比较偏少的。白河湾它还不至于人特别多，因为有很多的露营，而且白河湾整个这个湾子比较大。 嗯 啊，民宿户也比较多，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就是我们一路往北走，然后就可以到喇叭沟门方向了，啊，喇叭沟门呢，在中秋节的这个期间，它不是说像其他地方那么热门，因为喇叭沟门最多的是在秋季，对吧？很多人就喜欢在这个，赏红叶的时候，赏枫叶看白桦林的时候，可能会在那个时间段人会特别多，就等于是过完中秋了。所以说中秋这个假期呢，大家可以选择走喇叭沟门这个方向， 嗯， 然后再出去，然后就其实就已经到了河北境内了哈。这个我就先略过，然后我待会儿再给大家来，有时间的话再给大家来说这个河北境内如何去选择的， 嗯。 然后呢，密云的这是西线方面，然后直接穿到怀柔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对于很多一些想要带孩子去玩游园的，然后我推荐这个，一个是这个雁栖湖，啊。第二一个的话，然后是去这个响水湖。 嗯， 为什么说要推荐去响水湖呢？因为响水湖那个水库呀，就是好多年都没有水。 那凭啥叫水库？就是之前有过水。 当时的时候修这个水库呀，它是为了就是起到一个这个防洪，就是拦的一个坝。 嗯。 但是今年的话，哎，这个水满了。 嗯。 啊，也就是说，这因为它上面有个长城是驴安岭长城嘛，也是大家就是比较喜欢的一个长城。就是说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有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我叫望京楼的地方，对吧？ 嗯， 啊，所以说是大家就是可以爬爬长城。最主要这段时间之内的话，它这个梨熟了， 嗯， 就是可以摘它这个，可以采摘它这个地方这个梨，而且怀柔本身它还有一个地方是红梨之乡嘛， 嗯， 啊，就在雁栖湖旁边，啊，那就是红梨之乡。所以说这段时间正值是一个吃梨的一个季节，然后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去做这方面的采摘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可能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说适合于，就是说是当然黄花城水塘也非常的好，只不过说是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人肯定会很多。 嗯 啊，就是可能你在3公里5公里之内你都找不见住的地方，这很正常。 妈呀，那咋去？ 对，所以说我就给大家说，我说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这些，可能是不是特别那个热门的一些目的地哈。 嗯。 但是至少来说是值得能够，就是你可以去走一下， 嗯， 对吧？因为可能在中秋节的时候，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找一个平衡，别说是一路在堵车，一路在堵人，景区看上去满是头，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体验感就不好，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是在怀柔区的话，然后说是基本上我们还能选择的一个是红鳟鱼。对吧？这是其一。第二一个是怀柔的板栗，啊，什么红烧栗子焖肉， 再有一点的话，就推荐大家可以到红军一条沟里边的神堂峪景区去。 嗯， 啊，一个是可以徒步栈道徒步。 嗯， 对吧？徒步大概在7公里左右。 嗯， 就是它只不过是它的这个栈道的木栈道，然后是全部是以前我们是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看对面的景。现在我们是正好在山边上，因为中间隔了一条河。 嗯。 啊，所以说你可以沿着那个栈道，没有强度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强度，就是公里数大概是一共是7公里左右。 嗯， 啊，徒步一下这个栈道， 嗯， 啊，有什么隧道可以钻过去，也非常的好，非常的安全，而且相对来说这个自然景观也非常不错。 嗯， 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吃什么红烧栗子焖肉， 嗯， 都是本身当地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美食。 嗯， 对吧？所以说怀柔整个这个全区啊，我大体上就这么给大家推荐这几个目的地， 嗯， 一个是神堂峪。一个是白河湾， 嗯， 一个是喇嘛沟门方向， 嗯， 啊， 嗯， 因为你从这，就是从红村一条沟扎到底，然后下面就到涧口了，所以说涧口我刚才只是提了一下，再一个就是响水湖， 嗯， 对吧？一共怀柔区我们推荐大概这几个地方。那么密云呢，刚才一个是捧河湾，一个是这个石塘路村， 嗯， 再有一个的话，然后说是就是说大家密云的东线方向，东线方向其实我觉得说是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古北水镇的话，然后其实你的住宿，我觉得是你可以安排在雾灵西峰那个方向，或者说古北口村。 哦， 啊，这两个方向的话，相对来说是流量比较偏少，但是说民俗村、农家乐，还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度假村，都还是比较成熟的。 嗯，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价格也是非常的性价比非常高哈。 嗯， 就是说这个是给大家提到了，可能距离我们市区也比较远一点，120公里左右。 嗯， 对吧？啊，所以说这是整个密云区内，然后我们能够推荐的这几个目的地。而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我们刚才就是到了怀柔，然后其实沿着这个就是沿着这个怀柔往北部再走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到了枫林地界了。 嗯， 那枫林地界的话，可能是这个时间段去草原也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对，再过一阵儿就冷了。 对，再过一段是冷了，中秋节正好是什么呀？比如在草原天路上，大家说看什么？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草原天路上，因为我可能我过两天我就要先去一趟啊。 哦。 然后呢，就是说，但是我知道每一年，因为每年这个中秋的时候我去过这个方向，然后基本上说它是那种就是各种颜色都出来了，梯田上面的什么有白色的，有荞麦那种颜色的， 嗯， 就是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这个适当的一些叫山里红的那个树是。那个就是好多都红了哈， 嗯， 这个是就是山楂的山楂树上这个树都山楂都熟了，然后除此之外，它层层梯田上面的不同颜色，而今年的草呢，它有个反绿的这个现象，然后可能今年雨水的比较大一些原因，对吧？ 嗯、 然后有一些反绿，加上这些这个各熟了这熟成熟的各种作物， 嗯， 这种颜色搭配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啊，这是说是走到这个张北草原天路这边的话， 嗯，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说是。当然这个在中秋节人会不会多我不敢确定，但是我觉得人会多哈， 嗯， 但是有几个地方人不会特别的多， 嗯， 因为上一期节目我跟大家说过这个玉县这个地方，我就不再我直接略过了，然后其实大家可以去再走到房山这个方向，108国道的整个就是说108国道往门头沟方向走， 嗯， 就是说因为到了十渡方向，可能大家一个是往左拐一个是往右拐啊， 嗯， 两个方向，一个是往野三坡方向去了，另外一边是往馒头沟方向去了。 嗯， 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在这边的话，然后说是去走这个，就看看这个还不到秋天的秋景，对吧？108国道上的一些景色， 嗯， 对吧？不管是说是你去房山这边的霞云岭，对吧？啊，也是一个非常好，还不到说是正好半夜大家赏秋的时候，对吧？但是最起码来说，在这边的话，你该能够看到，因为可能这一个暑期大家出去到这个方向的人也比较偏少，因为八月份毕竟大家很多人都不出门， 嗯， 对吧？啊，所以说我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方向，就到霞云岭这个方向，然后去看一看，去转一转，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嗯， 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就是门头沟的双龙峡景区，或者说是妙峰山，还有包括灵山， 嗯， 啊， 这人应该都多吧？ 不，灵山方向的人不一定会多，啊，就是说，因为什么？到了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因为过去的时候，我每年中秋去的时候啊，去，就是说有过几年，然后我是连着都是中秋节三天假期，然后去。为什么灵山它不同于说山底下这一块？因为灵山上面的温度比较偏低， 哦， 啊， 现在晚上的话，你要你不要说是开空调，你用夏天的时候晚上你都得盖被子睡觉。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可想就是灵山上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好，但是相对来说去的人比较偏少，很多人可能是奔着什么，哎，串白景区，对吧？就是串底下，这样的一些景区去。但是说灵山上面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目的地。 嗯， 啊，这是说作为我们北京周边现在目前门头沟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和房山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嗯，那 而房山那边，刚才我说是，就是你沿着这个国道。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走红景路，但是红景路的话，然后中秋节肯定会堵车。 对 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不给大家做推荐。但是说从108往后走，从房山十路方向往后走的话，有一个叫太清天池景区。 嗯 啊，那这个景区的话，其实我觉得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可能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 嗯， 对吧？但是说，就是说它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徒步，选择徒步，就是不管4个小时的、6个小时的、8个小时都可以。 嗯。 啊，第二点的话，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 嗯， 啊，而且是门票性价比都挺高的， 嗯， 除了人工的这些设计之外啊，就是人工的，我们可能说，哎，去不了黄龙，那 OK，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类似于黄龙的景色，没有问题， 嗯， 对吧？啊，那是人工的啊， 代替黄龙 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去不了吧？你3天你怎么也去不了呀？ 啊，对。不过那个，我觉得黄龙本身也挺吃亏的。其实黄龙那个地方吧，你如果单拿到全国任何一个地儿，你都觉得是一个挺棒的景区。但是大家一般都是先去九寨沟，再去黄龙。去完九寨沟回来以后再看黄龙吧，你怎么看都觉得差点意思，是不是？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我们在北京周边先大体看一下，你知道是有那么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啊，对对对。 但是。这个地方叫十渡太平天池， 嗯， 因为它是连着的，有一个景区叫太平猴山，带孩子去玩玩也都非常不错， 嗯， 对吧？ 嗯 啊，而且门票都不是很贵，这性价比都挺高的， 嗯，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因为景区大嘛，你里边就放上几万人进去，都根本显不出来， 对，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这么说，我说是十渡的太平天池， 嗯， 也是其中之一个选择的目的地， 嗯， 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因为另外一条线就直接到了野三坡景区了。当然，野三坡景区大家就不用质疑，肯定是人多， 嗯， 而且肯定会堵车， 嗯， 对吧？ 嗯 啊，但是有一个景区是叫百草畔， 嗯， 啊，百草畔现在应该说是在这个季节，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秋景吧，啊， 嗯，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景区，因为大家可能春天在百草畔看的是杜鹃花，就是冰川杜鹃， 嗯， 然后到秋天快了看啊，就是比如到中秋节、国庆。大家基本上在这能够看到一些这个秋天的这个颜色，因为它上面有一个高山草甸， 嗯， 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也是非常非常的凉快哈。 嗯，那这块波哥住也得住在野三坡那边吧？ 不，野三坡不怕，野三坡有的是地儿住。 啊啊，对对对， 整个野三坡整个一条沟里边1000多家这个农家乐家民宿。 啊啊啊！ 啊，到甚至说是到这个2000家。 啊， 再加上狗哥庄再有1000家，基本上3000家的这个接待量，这是没有问题的。 啊，哦，对， 啊，就是他接待量很大。 啊，就不会担心没地儿住。啊， 对对对，而且价格也都不会特别贵。 嗯，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就是你要么住百草畔底下的话，百草畔，但是说你既然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索性就从这边然后去走，从108这边109国道。啊，它应该是109，然后奔着这个就门头沟，你直接从灵山翻下去， 嗯， 你就可以直接到了这个，就不用回城了啊，从灵山那边上直接扎下去就可以到这个百草畔景区， 嗯， 啊，然后百草畔下去之后，然后其实到野山坡，就略过了十渡到野山坡中间这条线， 嗯， 啊，因为这条线可能一堵车，可能有时候会堵好几个小时， 哎， 啊，对吧？嗯，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给大家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就是野山坡这个方向和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一个张家口这个方向， 嗯， 对吧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其实说比如在天津， 嗯， 然后我刚才因为我说平谷一方向，然后一个方向，然后我们是去了这个密云，另外一方向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就奔到蓟县了， 嗯， 啊。那蓟县的话，其实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嗯， 比如说蓟县的梨木台景区，啊，蓟县的这个九山顶景区，啊，因为可能大家提到蓟县之后，可能第一个先想到的是盘山。 嗯， 但是盘山人不会少。 嗯， 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嗯， 对吧？因为知道它的太多。 对， 而且很多人是慕名而去嘛。 嗯， 对吧？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我能够提到一个是梨木台，一个是八仙山，一个是九山顶， 嗯， 啊，这三个目的地， 它周边它的旁边都有很多的这个比农家乐要高级很多， 嗯， 啊，有一些民宿的格调的这些这个什么。说是度假村也不是度假村，说是民宿也不是民宿，但是环境非常的好，还很便宜的。 哦，这个怎么定义它呢？低端民宿。 就是说，对，但是说，你说它民宿，它不是说它有时候它是以前改，就是以前都他们都盖的是度假村的那种格局，然后给改造出来的。 哦，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升级版，升级了很多很多版本了，都已经。 哦， 对吧？ 那就是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对，就是一个宾馆里面，然后可能说就有好几种风格的房型，比如像欧式风格的、中式风格的，对吧？啊，它属于这样子的，而且价格还都不贵，不贵， 性价比很高啊！ 对对对，性价比很高，一个人大概就花不了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就是一晚上连吃带住。 妈呀，那是很便宜了。 对啊， 嗯， 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说是要去，就是大家可以。稍微往远走一点，其实也并远不了多少。到蓟县的话， 嗯， 咱们北京到蓟县和天津市区到蓟县其实距离差不多， 嗯， 天津有时候相对来说比我们走的还远一些， 嗯， 对吧？ 嗯， 啊，所以说这次说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说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就是说是蓟县也说过了这个叫什么来着？草原这方向， 嗯， 然后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说是海边方向，我就不建议去， 嗯，开始凉了，我觉得 对，一个是你下不了水。第二个，现在目前为止吃海鲜还不到是正儿八经时候， 嗯， 啊，基本到10月份了，对吧？所以说是这边的话，我就暂时先略过一下。但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还要推荐在我们北京的延庆，因为延庆我们在那期节目还专门说过，还有这个什么滑雪的项目哈， 嗯。 但是说它的秋季不，它的整个中秋呢，只要说大家说是可以去往百里画廊这个方向走一下， 嗯， 啊。因为百里画廊它整个战线拉的比较长，景点比较就各个景点比较分散，啊，比如像这个什么规划木地质公园， 嗯， 对吧？啊，比如像它这个滴水湖，啊，比如像它这个乌龙峡谷， 嗯， 他们这个相对之间就是乌龙峡谷可能和那个滴水湖更近一些，但是说它距离我们市区远一些，可能去到的人就很少， 嗯。 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从这个北京出发，然后你就是就是说。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去玉渡山了。 嗯 啊，为什么说是不建议去了呢？哈， 嗯， 就是因为你平时去没有问题，可能这段时间就是大家确实是，就是我上一个周日吧，哈，还是周日，周日的话，然后我到了玉渡山之后，我突然发现就是，之前我们可能推荐的比较多一些，它景色也非常的好，哈， 嗯， 就是说，它的整个这个我就是从上山路到它那个景区门口，我至少在5公里以外才堵着呢。 有， 只有一条道，所以说 太堵了， 所以说就是，所以说节假日我就不推荐大家，你要么你上山，你就是赶在9点钟之前， 嗯， 对吧？ 嗯 啊，然后你就已经准备上山去了，9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 嗯， 这个时间段之内就是不推荐大家整个走这条路， 嗯， 但是说你可以走另外的，比如香农路，我们直接下去有延庆的四季花海嘛， 嗯， 对吧？啊，四季花海也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下去就到了白河堡水库， 嗯， 然后直接往下走，然后就是百里画廊， 嗯， 啊，百里画廊它战线比较长， 嗯， 这个你放心，路况也非常好，而且就是很多，因为本身这边呢，对于很多骑行的伙伴来说是都是一个首选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就是每一年的话一个骑行的基地嘛， 嗯，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是。大家可以就是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就是你开车啊，不管怎么，在这条路上注意交通，因为骑行的人员很多， 嗯， 对吧？ 嗯， 啊， 好，博哥，咱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就先推荐到这儿 啊。那个也感谢博哥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线路，连那个农家乐都给大家考虑到了，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也希望大家这几天能玩好，关键是体验感一定要好啊。 对 对, 对， 少花钱多办事儿，体验感还好， 嗯， 啊。好，谢谢波哥， 好 啊， 好，谢谢大家， 哎，波哥再见， 嗯，再见。 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可乐。